多想和从前一样，牵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时光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了，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，一生要想的爸爸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，微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，谢谢你。

弥漫了风中，今晚了断炉火，早已遮蔽星月冷月。无论那出发点，无论我风雨癫，我总会走到正极端。只因今天不以泪怀念，冷冷暖暖不必感慨万千，可惜你永远看不见，谁待你亦没法天。过去与一切难再到复原，心痛像碎片埋在漫长夜里面，脑中飘过云烟，未可掩盖你尊严。谁此刻可走出战圈？现在就要天空反转，火已在点，终须一战，清算这一段恨怨。弥漫了风中，今晚了断。炉火早已遮蔽星月朗月，无论那出发点，无论我风雨癫，我总会走到这极端。只因今天不以泪怀念，冷冷暖暖不必感慨万千。可惜你永远看不见，谁待你亦没法天。过去了一切难再到复原，清清楚楚一切是情缘，冷冷暖暖不必感慨万千。可惜你永远看不见，谁待你亦没法天。过去那一切情与意未完， thank you. 的悲，苦涩叫做爱的甜美，我怎样都学不会。 曾经多么的深爱过，问谁能让快乐再一遍？忘掉那一天，记不起是哪年，只记得仿佛中跟你爱恋。浓情年月再不回头，纯真的心早经蜕变，但从前旧片段已飘远。望着街中的背影，只盼当中可找得到你，徘徊夜深，寻觅逝去的昨天。望着手中冷雨在路边，傻痴痴吻向这可爱笑面。跟你爱恋，浓情年月再不回头，纯真的心早经蜕变，但从前旧片段已飘远。望着街中的背影，只盼当中可找得到徘徊夜深逝去的昨天。望着手中的照片，